我跟巫贤禅费尽了千辛万苦，才总算解决了上次的事件。现在的我们都不想工作，只想休息。如果，我是说如果，如果有一只毛茸茸、毛特别长、又圆滚滚的小生物能让我撸一撸，我觉得我应该还是能很快恢复精神的。但是巫贤禅让我不要多想，有他在，不可能呢。但是在这次啊，我还是撸到了圆乎乎的毛茸茸。只不过，为什么还有一只骷髅？所以说，这原来是恐怖故事的嘛。 啊，第一百集啊。 入秋了，天气渐渐转凉，要供暖还没供暖的时候，屋子里比较难熬。在晚上的时候，我都让巫贤禅变成猫睡，这样比较暖和，它就像个天然毛毯，自然环保。猫真是个好东西，我翻了个身摸着它想，看看这温度，看看这体型，看看这油光水滑的大长毛，天之娇毛，太可爱了，太暖和了。我把脸埋进它的毛发里，深深的吸了一口，阳光的味道真是太好闻了。等等，大长毛。我小心翼翼地睁开了一只眼睛，映入眼帘的不是巫贤禅乌黑油亮的皮毛，而是一身赤红色的皮毛，胸口围着一圈大围脖，体型也很大，身后三条尾巴拢着我，把我圈在怀里，睡得正香。他察觉到我醒过来，欢快地跟我打了个招呼。 嗨，小明，我来了。 我警惕地问道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老公呢？他跳下床伸了个懒腰，三条尾巴变成了六条，坐在地上开始舔起了自己的尾巴来。 你老公吴贤禅下去处理诸天的事了呀，走得比较着急，正好我有事来找你，就先上来了，结果看见你在睡觉，外面太冷了，没忍住就跟你一起睡了。 啊，你上次来的时候没有这么大呀。我拿了一把尚未拆封的宠物书，坐在他的旁边帮他梳毛。你来找我什么事儿啊？他忽然扭捏起来，声音也小了不少。 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了，就是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的姻缘嘛。傻狗和臭狼都有老婆了，怎么就我没有啊？怎么回事啊？ 啊？这事儿你怎么不去找月老啊？你们的姻缘也归我管吗？我有些奇怪地问道。他的语气啊，特别的理直气壮。 我们的姻缘当然归你管了，你可是地府的老黄历啊，那我不归你管，归谁管啊？ 但是我自己查不了呀，只有判官才能打开我。我遗憾地摇了摇头。 我就是判官呀，一个阎王，四个判官，坐镇东南西北的。你们是北，我是南，傻狗是东，臭狼是西。但因为之前巫贤禅不务正业，就等着你。我们帮他处理了不少他的事情，所以他现在也到处乱跑处理我们的事儿，是他欠我的。 是这样吗？那你也能打开老黄历喽？他举起了爪子，满脸严肃。 当然可以了，不过我没有他的权力那么大，我只能查跟我有关的东西，因为毕竟是你们之间的联系比较紧密。 我解开了衣服扣子。那来吧，你按一下就好了。 好的。小明的皮肤好好呀。 他一爪子按在我的纹身上，召唤出了不情不愿的老黄历，翻开了属于他自己的那一页，怀念地对我说道， 我好想念跟你一起泡澡的日子啊，那时候你还不是人。 我的记忆丢失了很大的一部分，有些事儿确实记不太清了。在那个时候我是什么呀？我抱歉地笑了笑。他翻了两页，说道， 你是一条很大很大的蛇，纯白色， 终日盘在树上，树下有一个温泉，温泉就在一个皇宫废弃的宫殿里，常年没有人去打扰你，你想动了就会下去在池子里泡着。 我努力回忆了一下，那是什么时候啊？我在第一次做人的时候就遇见巫仙尘了呀，在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国师呀。小狐狸左翻右翻也没翻到，干脆不翻了，专心给我讲起了以前的事儿。 嗯，比那还早呢，你遇见巫仙蝉的时候不是第一次做人了哟，严格意义上来讲也算是了，因为你第一次从书里溜出去玩的时候是一条蛇。 我饶有兴趣。是一条蛇？为什么？他耸了耸肩。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，那时候你从书里出来就是一条漂亮的蛇，你说没意思想出去玩，是我跟你一起出来的，我负责保护你，谁知道你就找了那么一棵树，往上面一盘，白天赏花晚上泡澡，我问你什么你也不说话，就对我吐吐心子。喂，我那时候以为你是傻，结果后来有一天我掉在水里了，你用尾巴把我捞起来，问我是怎么掉下去的，我才知道原来你不是傻。 我的脑海之中出现了一只湿乎乎的狐狸啊，觉得这个画面也有些好像。 后来你就变成了人形，我们就一起进宫了，你的人形跟现在一样，你说在树上没意思，就带着我一起进宫去了，年轻的王被你迷住了，一定要你做他的王后，但你没答应，最后他郁郁而终，你也跟我一起回了地府。但是想一想，在皇宫里那些日子，我们是真的过得非常快活呀。 啊，那你后来怎么样了？ 我后来就回我的南方去了，因为你在书里好久没有动静，我们都以为你玩够了，也就没有再去管你了。再后来，阎王把我们召集到一起，说你又跑了，让我们几个去找，我们都没找到，最后还是阎王找到了你，并且带回来了巫仙蝉，后面的事儿你就知道了。 我对之前的事儿完全没有印象啊。我歪着头，却看他的表情愈发的严肃起来，皱着眉，垮着个小狐狸劈脸。怎么了？他啪的合上了老黄历，愤恨的咬牙。 妈的，我的老子头上了，我得走了。 哎，怎么了怎么了？我急忙问道，八卦之魂熊熊燃烧。他又翻开书来给我看。 你来看看，庚子年11月1日53刻，南判官婚配和尚，配骨成双，天造地设。 配骨？那不是冥魂吗？我迟疑地问道。他简直气笑了。 是啊，冥魂，我堂堂一个判官，我倒是要看看什么人能配骨给我，这不是知法犯法吗？ 我刚想开口安慰他些什么，结果门口却传来了巫贤蝉委屈巴巴的声音。 老婆，你们在干什么？ 我感觉有些莫名其妙。没干什么呀，啊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巫贤蝉一脸悲愤地指着我们，愤怒地说道。 我才走了几分钟他就把你衣服扒了，我要是再不回来，他是不是要把你裤子脱了？ 我低下头看了一眼，这才恍然大悟。 啊， 我的衣服刚才解开扣子忘了系上了。妈的，我就说，怎么感觉凉飕飕的？